健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85周年张派艺术名家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 朋友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张派的创立和到成熟呢，是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当时正是马谭张求赵，流派异彩纷呈，李元夜渡，群星璀璨争辉，令人神往的京剧鼎盛时期。而今呢，他们的嫡传子孙、弟子、传人又撑起了京剧事业的又一片新天地。 好，下面呢就请您欣赏谭派第七代传人谭正言为您带来《捉放曹》选段。 本主万生 才是花最春，水不能转的花，这时候我只得感谢人奶奶同心，同大事必须要团结，一团结。小道我言语多表，见长你本事。左搀绿色色，与你不相交，我家为什么细心杀他的船家，你家人呢陪你杀也就该把纸装来呀，杀老张纸我跟你 在刚刚结束的纪念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当中呢，裘盛戎先生的女儿裘云女士不但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关注，还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今天呢，她要为您演唱《除三害》选段。 人呐啊！ 下面为您演唱的是著名老生演员杜振杰将为您带来《三家店》选段。 传人承前启后，尽展才情。马连良先生的女儿马小曼女士为您带来的是梅派名剧《霸王别姬》选段。 位朋友，接下来为您演唱的大家可能也都猜到了，那么就是来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著名球派传人孟广禄将为我们带来四王僚选段。 今天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打龙袍选段。 国官军，大爹娘这满朝文武，当朝官员哪一个不管尊？少见是心， 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旦演员，对，就是赵宝庆，有请。他要为您演唱一段《徐母骂曹》。 Thank you. 热情，我呢再来演唱一段《吊金龟》。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演唱的是当代的著名叶派表演艺术家叶绍兰老师。今天呢，叶老师将为我们带来叶派名剧《尖酒令》选段。 Thank you.

为大家唱一段《辕门射戟》。 200余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梅兰芳先生和他的梅式表演体系是一面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艺术的光辉旗帜。而今呢，梅葆玖先生是众望所归的后继掌旗人。现在我们就有请梅葆玖先生演唱《穆桂英挂帅》。 大家欢迎，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唱一段，也是我父亲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四平调的一个选段，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最后呢，请您收听张先生的子女们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场。张学金扮演吕蒙正，张学浩扮演柴郡主，张学济扮演八贤王。 Thank you. 太叔王相国愿问亲与妹结一团。 迎接八仙爷， 恩遇到了。 是启禀君旨，八仙爷驾到。 哦，有请。 在哪里？大运 之门望送， 之门请送。你受惊了啊！ 受惊是小，有老皇兄挂心。 兄妹之情，哪有不担心的呀？ 啊，皇兄不在金殿，派王伴驾来到深宫，有何赐教？ 啊，先生。不是愚昧提起，我倒忘怀了。啊，恭喜愚昧，虎喜愚昧。 啊，我西从何来呢？ 真菩萨面前可不能烧假香啊。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说了。 愚昧，你我虽非同胞，情同手足，我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嘿嘿，我还挨了骂了呢。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问你，此番同台保驾，何人之功？ 你问这做什么？ 我是受人之托，重人之事啊。 既是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我为了愚昧，我是不答不问呐。 哦，你问的是什么？ 我问的是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乃是 哪个？ 乃是…… 哎呦呦，这个乃是他可是谁呀？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好了好了，就算我是大惊小怪，他是哪一个啊？ 是瓦桥三官的杨。 杨什么？ 杨一照。 求愚昧的又是何人？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 啊。啊，愚昧，你有所不知，这其中有了缘故，我是不答不问呐。多亏活人， 多亏你好麻烦呐。 是不是天伯父的杨禄郎？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 啊。愚昧，我再来问你，救下之相还有何人？ 并无别人。 哦，并无别人。这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了？ 寿王言道，救下小将，名叫傅丁魁。 傅丁魁， 他是哪一国王？ 他是奉寿王之命，接过回朝来的呀。 哎呀，你们呀，寿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丁魁 了。事成就，死得一状元，东拉西扯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个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 哪位状元？ 新科状元 李蒙胜。李蒙 此人素质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啊？ 就义皇兄， 待我唤他前来。我说愚昧，你过来。 何事啊？ 我问问你，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小妹一时心急，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你骂的不是我呀？那你骂的是谁呀？ 是寿王。哈哈， 你背地里头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哎呀，怎么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我是焉能起走，我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被蜀王责骂了一顿，我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不要多讲。 哈哈哈哈 状元美之事，何人所知？哎呀，千岁知道什么文臣微臣来了？君旨问的是你呀、 啊，状元公。 臣 请 讲。臣启君旨，状元美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赵坠的骏马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魁。你看。